啦，六月一号啦，哎呀，好唔想到六月啦，终于都要讲啦， 已经系2023年嘅一半啦，原来。 准唔系唔系唔系十二 差唔多 差唔多系啊，五个月系进入第六啦，系啊，一半啦。咁就冇啦，大家今年有冇开始回顾紧？ 咁快回顾一半都未够。 唔系啊，提下你啊，有冇嗰啲年头谂住做啊？觉得自己，我想点点点点点嗰啲咧？ 系因为有啲嘢咧，你如果系 plan 咗今年要完成嘅话咧，咁就算可能你当嗰件事系年尾先完成都好啦，但系你时间上可能真系得翻几个月俾你去计。计划咁样系需要一啲时间嘅。 系啊，我就觉得无即系不知不觉已经咁快嚟到啦， 系 好攰啦，我已经觉得。你咁好想快到 一半都未过，就觉得你嘅人生 希望快啲过咗六月份啦，七月就会轻松一啲啦。 通常 但通常都系咁，呢几个月都系咁噶。譬如嗱，而家六月份啦，因为你会知道自己呢一个月份嘅 schedule， 所以月头嘅时候你就唉好想快啲过呢个月，因为下个月咧个 schedule 系暂时吉嘅。跟住去到月中咧， 你 下一个月就已经填满咗啦。然后当你以为你呢一年里面终于唔知忙两个月，有一个月轻松啦， 跟住然后又 系冇噶。 通常你知唔知呢啲风凉说话咧，系嗰啲有钱人啊，即系好忙碌，好多嘢做， 有 钱人 系唔使做噶。 你唔可以咁讲嘅，人哋有钱系有原因嘅， 有钱人系唔使做噶啦，有被动收入可以。 啊，系你而家系。迈向緊呢个阶段 ,ok, 你而家係主动收入去迈向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所以我重拾返夜晚做嘢嘅时候喺电脑面前开返个美股嚟睇。係呀你真係唔好话。 呢啲被动。 要睇下。因为我好被动地啲资金摆咗里面之后呢都有好长时间冇睇啦。 唔敢喐啦。 唔係唔敢喐啊係懒得唔得闲喐要望返啦。 都係嗰句啦人忙係咁㗎啦。 所以其实的而且確要好好規劃自己嘅生涯咧，資金嘅運用係好緊要。 即係你係準備已經退休咯，而家過幾年。 我從來都好想退休嘅，我期期六合彩都買嘅。我話你咧，我同我女朋友互相提，喂記得買，仲要兩個人買唔同嘅 number 咧，每人有已經咧加咗 bookmark 咗一個深水住行，每次咧都淨係買嗰幾組嘅啫。 同埋你成日 mark schedule， 原來而家最緊要 mark 就係呢一個嘅項目係嘛？ 係啊，人生就係咁咯。喂，提一提大家，今日我哋六點鐘嘅嘉賓啊，將會有蘇麗珊嘅， 冇錯，會帶嚟佢嘅新作品啊，一下子就不愛咁啊，好有趣嘅呢個訪問入邊咧，即係都会问佢好多关于情感上嘅问题， 系啊，大家进 入佢情感嘅深处咁样， 系啊，情感的禁区咁 样，系啦，咁啊， 有阵时情感的禁区， 喂 ，OK 啊，你讲歌名大家知啊，你可以唔使唱。咁啊，六点钟大家会听到苏丽珊嘅访问嘅。 唔系，你要知道人生每一个 moment 咧，都有佢嘅音乐陪伴住嘅。因为我寻晚一路做紧嘢、写紧嘢、research 紧嘅时候咧，咁啊。我係嗰啲音樂要配襯嗰刻心情嘅，即係我好多時候啦，譬如我寫緊電子音樂嘅嘢，咁當然聽翻電子音樂。 嗯。 但有時發現，咦？唔知點解今晚個 mood 唔啱咧，我會走去揾其他歌聽。咁尋晚咧，我又終於開咗版本龍一先生喪禮上面嘅一個 playlist。 哦。 係啦，咁我之前一路都冇開嚟聽嘅。 咁 上網就揾咗咁啊，坐 住涼咁聽。 我唔係啊，一路寫緊嘢同埋 research。research 緊聽嘅 EDM Friday Mix 玩咩主題嘅時候，但聽住版本龍一先生嘅， 好唔同喎、啊、 個原因係因為喺一啲外國嘅電子音樂平台講新聞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提及到版本龍一先生嘅喪禮上面嘅一個 playlist，雖然裏面嘅嘢唔係電子音樂，但 係 始終呢、這個。佢 嘅成就啊！ 佢嘅成就对电子音乐嚟讲都真系大噶嘛， 因为佢都同时间系 YMO 呢一对 Yellow Major Orchestra 系啊，都真系嘅，咁所以会 mention 到。咁坦白讲嘅，对于版本龙一先生所拣嘅音乐啊，或者嗰啲叫做作曲家啊各样嗰啲咧，唔系我熟知嘅范畴嚟，咁所以我只系用耳仔听住啲音乐感受下，咁解嘅啫咁啊。咁跟住一路听嘅时候，咁跟住一路写嘢啦，咁啊发紧梦啊，点样咧？我又谂啊，系。其实你有冇谂过，如果你自己去到人生啊，去到熄灯嗰一刻， 哇， 系啦，可以张家辉讲熄灯嗰一刻啊，我唔想连一件记得嘅事都冇， 起码都记到个歌单系嘛， 系啦，有冇谂过会系想有咩音乐，会有咩歌出现喺嗰度咧？即系正如你婚礼，你都会有。 嗱 ，Martin 係即係會分咗嘅， 係啦。依排幫啲朋友即係分享佢問意見嘅時候，就係、是、啊，其實 Martin 咧應該有啲咩歌啊？食乳豬開始應該播啲咩歌啊？嗯、其實真係識隨豬面，你中意得㗎。 係， 總之意頭唔好嗰啲，如果你 飛走佢， 唔係意頭唔好嗰啲，你哋真係好想要嘅，你 OK 就得㗎。 冇所謂，我幫你做係嘛？ 係你 OK 你咪整咯，你中意啫嘛。咁即係。起事正常你就会 plan 啦，因为真係比较紧急。但係去到你人生终点嘅时候，你会唔会都有一个咁样嘅諗法，然之后俾出席嘅来宾 听得到， 听到最后嘅歌单呢？ 你讲起呢样嘢呢，我发现係啱嘅，但係呢，因为呢件事可能係对我嚟讲太即係我觉得好遥远啦，所以我未去到规划呢一样嘢，因为我自己觉得喺我嘅人生路上我仲有好多歌喺未来会接触嘛，所以呢一刻我好难咁早去揀定一个 playlist 俾嗰一刻啦咁。但係又係啱嘅一样嘢，我觉得嗰一刻你真係唔知佢幾時嚟，你可能一路嗰個歌單係會揀好咗，然後不停咁樣更新佢咯。即係好似我當年亦都諗翻起我結婚嗰陣時揀嘅全晚嘅歌單咧，其實我都轉咗好多次嘅，即係因為我同我隔離嗰個咧。對呢樣嘢係有少少執着嘅，大家個畫面係有少少唔同嘅當時，咁所以呢，佢同我呢係各自揀咗一個有主題性嘅歌單之後呢，然後逐手攞出嚟傾，對大家覺得邊個位出邊隻歌。我哋最初係諗住玩嘢少少呢，揀嗰啲因為多長輩呢，咁諗住揀嗰啲全部都七八十年代嘅歌呢， 彈琴 唔係呢一隻嘅，唔係呢一類嘅，係嗰啲好氣勢磅礴嗰啲啊，即係可能咧無啦啦上雨珠嗰下起手陸小鳳咁嗰一啲 friend，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要嗰個氣勢行出嚟好勁，或者可能出手賭神嘅嗰啲音樂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嗰啲， 即係十大中文金曲， 係啦，都有諗過類似呢一種氣勢咁樣嘅，咁但係同時間我哋又係好中意嗰啲動畫電影啦，咁所以又排咗另一個歌單係全部都係喺動畫電影度揀出嚟嘅一啲 soundtrack 啦，即係例如呢隻有一隻都好多人揀嘅，即係嗰隻嗰套叫咩啊？突然醒唔起添，嗰套咧有個茶杯啊，有個蠟燭會喐嗰一套 叫 咩？標題人 就變，你死啦你！有個茶杯，有個蠟燭，有邊啲戲係冇嘅咧？真係好難諗啦， 係啦 ，Beauty and the Beast 嗰度咧有， 然後個重點你唔係講 嘅， 你唔係講有隻野獸，唔係講公主，而係講有茶杯同蠟燭。 因為嗰隻歌嗰一幕就係嗰個茶杯同埋嗰個蠟燭去煮你㗎，即係 Beauty and the Beast 嗰首作品。咁跟住然後即係用呢一首歌做一個開場，跟住我哋又諗點樣可以接落去啦。所以諗咗好多個唔同嘅一啲歌單，甚至乎諗過一個全。部都是兒歌的歌單都有想過的， 幾好啊， 是因為很符合我們的性格嘛，我們都是一些類似這樣性格的人，但是最後就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知道你是要取捨的，而那個取捨就是在於你會發現你人生當中有很多東西你都不捨得的，就算在這個婚禮那麼開心的歌單裡面，你有很多東西你原來是會放不下的，所以呢啲真係要趁早 plan， 我記得嗰陣時我哋講咗早半年已經開始設計嗰個歌單， 哇！ 然後去到最後，我而家都唔記得咗自己個歌單係咩。 我听得出你唔记得 啊，系啊，已经唔记得晒啦。原来以为好紧要，但系又好似唔系好紧要咁咯。但系嗰阵时都有用心去选择嘅， 系都冇用心记住。 你有冇啲冲凉歌单嗰啲啊？ 我就冇结婚歌单嘅。 你未结婚啊嘛？ 第一未结婚啦，第二冇乜谂住啦，第三就算真系假如 touch wood 要结婚，用 touch wood 系啦，即系要嘅话咧。都唔會係好傳統嗰隻做法嚟㗎啦，你知道我呢啲中意 party 打碟嗰啲咧，肯定係嗰啲外國式嗰啲最好 cocktail party 户外地方，揾啲 DJ friend 嚟打碟 ，free flow 啲 嘅 ，free flow 飲酒，跟住跳舞，跟住就醉嘅醉，瞓嘅瞓， 都似係 我啦，你都知道我係咁㗎啦，咁但係我反而對於自己嘅喪禮嘅想像係有嘅，以前已經有㗎啦，嗰個喪禮嘅想像咧就係、是。 源自一个歌词嘅，事事对嘉宾满座，说个笑话纪念 我。 嗰阵时候唔知同边，好似同阿涉同埋同阿一都有讲过嘅。嗱、我哋到时咧边个瓜咗先咧？另外嗰啲咧就系喺对方嘅丧礼上面讲笑话。 O、okay. K， 定好咗噶啦，系啦。当然去到死嘅时候，大家嗰时系咪 friend， 仲记唔记得大家另一件事啦？ 都未知啦。 但我觉得呢两个人肯定 系嘅。去到嗰阵时点都会 friend 嘅。 系啦，我会加埋你落去呢个 list， 你三个。 咁我要谂定个笑话。 假如我哋四个里边我最早走咧，嗱你三个咧就喺上面讲笑话啦，咁样系啦。咁即系我嗰阵时嘅一路都系觉得系咁，因为我觉得嗰件事唔应该太过伤感嘅。咁所以唔知道用咩笑话或者讲翻生前啲好无聊嘅嘢。都好啦，系啦，咁样咁但系而家我加多咗一样，因为有呢个念头嘅时候，仲系几年前未开始打碟咯。如果而家嘅我嘅话去谂咧，我会希望系 砌埋个歌单， 其实系 party 咯，即系又系搵人嚟，大家听住音乐，尽兴咗佢咁样样咯， 可以拣首嗰啲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系啦系啦，即系嗰啲咯，即系百无禁忌到极点嗰啲咧。我觉得系要咁嘅， 可以连埋嗰个 MV 嘅嗰个场景咁样一齐重演， 或者James Bond No Time to Die 嘅 remix 咁，即系你要全部嘢去到最 好啊！帮你谂谂啊，呢、這个我陪你一齐度一度啊，呢、這个 帮我 plan 下咯。即系总之嗰件事要upbeat 开心，可以跳舞嘅，系啦， 都系好嘅， 系啦，即系好似呢首歌咁样，好开心嘅。虽然桑你听呢只，应该真系会好奇怪。 早晨超市惨过打仗抢货姿势快啲啲，体格需要抵抗通胀，蔬菜都要多啲啲，运动量逐步为的去练、yeah, 但是其实要耐心里面、三年经营打量恋情经常耍成化变沉闷造成力积都无必要反省、hey, You take me higher hey, We so fire You got it, baby。想不想三高三招牌 ？You got it, baby。心开张必须高姿态。哎哎。Why why？ You got me feeling so fly, we in the flow。有缘迎接一派花枝阿尔带。We so fat and fresh, we so fat and fresh, we so fat and fresh。以智慧我教你脱脂。你有你拼搏拼到癫 ，level D。当加薪消息太过蚊，到底因空你精神，你就问。压力保持失灵，心情坚持起型，披荆斩棘衣冠不整，起码都算好风景。Hey, you take me higher, hey, we so fire。大动作扭劈那是我，浪漫到反光注定。 听过有 Fat Boy 嘅派台歌，歌名叫做 Fat and Fresh， 呢一只都几好硬啦，我练定只舞啦， 你练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及销货量都按年录得升幅。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嘅临时估计为347亿元，按年升15%。

份我会对照好，随处暂停来调角度，数三星摆 pose 做。I wanna take a little something。 归卓瑶，踢 teaser 之后有呢首广东话派台歌。今日叫 Count to Three， 跟住落嚟呢一位咧，都隔咗一段时间，终于等到佢新歌啦。自己亦都有份参与创作，佢系 Paula 欧子林，有新歌叫做《常在中》。 幕前合唱时代歌，举重后肚饿，临睡前就抱菠萝，挑选了每段配乐，通通以滤镜逐格自拍的我，怕爱火抹去后眉目会淡忘，想拍下每串烟花将你的热汤写照，心里感觉一刻呼叫灿烂。千百度，世界最怕笑，继续信，人活过总有心跳，全部故事各自记录，提及我或你常在中，潮流那么疯疯癫，我渴望人像挨个背后气候，全部故事继续跳动，平淡有愉快常在中，流连过多少多少擦过后，残留了风不可触碰。入这幕，图像凝住我如滑坡，于爱震荡，然后传入记忆囊，惊险与快乐每幕，终点也想在大脑直接收藏，放个空，播放着回味都不错。看着，动态分秒，当天打转。小技术看似极渺小，细微了，还是会加快心跳。全部故事各自记录，提及我或你常在中。潮流那么疯疯癫，我渴望人像挨个背后气候。全部故事继续跳动，平淡有愉快常在中。流连过多少多少擦过后，残留了风不可触碰。 传说中摆在远东初中。 嘅青春气息唔单止喺佢哋本身嘅人身上，佢哋嘅音乐表达、音乐嘅风格，同样都做到呢一种，亦都透过佢哋嘅音乐，自己有份参与创作，俾你了解佢哋多啲。跟住落嚟有 Katrina 梁色欣，今日叫做 The Lines。 keep 着我，靠十分钟看到几多，何妨共我花多一天对坐。话我极夜光，为快快说清楚。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am I like that? Yeah， 谈是是非，颠三倒四，算是有趣吗？其实你不知我是谁吧？书本八页，唯独看到封面的一个，就要半人对与错对。Forget it right， 讲东讲西也奔及趣味啊。Hold up， because I'll take you by surprise anytime。为求着叶月揽我，不必乱猜。Giving all these art illusions， 娱乐性质相当搞笑，你没有痛楚讲几千句，废话实在是罪过。这么出轨，这么不得体， I bet you never get it right。 要俾你认识一个人嘅话咧，佢首歌嘅题材当然都紧要啦。佢嘅呢首嘅题材都俾你知道佢曾经玩过啦啦队。演绎嘅方法唔单止系歌词内容，更加喺编曲啦、音乐嘅选择风格上面俾你知道。 情感像电脑，你叫我有错要去改正，毫无才华好好走捷径，为何还听你命令，人人都讲耶、yeah。 我已不是个放弃交际学，诚实太寂寞，太相识我却粗口很多， 啱啱听个派台嘅作品嚟自太妹啊，歌名叫做《思考工》。可能你系新认识关于佢，了解到佢嘅 background 啦。但系跟住落嚟呢一位咧，经历咗新人之后，亦都推出过 EP 啦。仲有啲咩新嘅一面俾大家睇呢？ 我有我坚守，最怪但出口，独具慧眼，兴奋就够，无世界要迁就，你要我收手，无聊事尽量列出理由。 派台歌啊，新歌歌名叫做《自发性神经反应》。 你与我每日趁热补课，但互望目光总会躲过，放胆之别又懒惰。花巧的句子通通都已听过，不要敷衍几句答案回应我。You're running to the right. If you lose me, then you truly miss it now. 来回徘徊 I'm too shy. 一有默默静候表态，浪漫就在附近 ，Don't hide, baby, give it a try. 一呼一吸心跳声，放肆开快车，请不要将爱恋更多推卸。带上痴的心声 ，YouTube 出话 ，Hey， 即管讲我听 ，You can really really。 懂珍惜，男孩别太傲慢，再没勇气去招架。待你讲出埋藏心底说话， Claudia 重新为佢编曲由 Eka 呢一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恋爱翼》啊。先听一节新闻，翻嚟就会有苏丽珊嘅访问嚟啦。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龙虎榜盘周精选， 你有冇试过攞住个电话唔知铺咩好啊？ 全部故事各自记录，提及我还理想在中，潮流那么风风灯，那渴望人长也觉得有气候。全部故事继续跳动，平淡有愉快常在中，流年过多少多少擦过后，残留了风也可触碰。 用社交平台做佢今次呢首作品嘅主题。Follow 话佢同大家一样喺社交评论上面咧，都会挣扎 post 啲乜嘢 ，post 嘅内容究竟又系咪真正嘅自己？於是索性写出嚟，为老分享一下。作曲 Anson Chan 欧子林，填词 T-Rex 雷伟乐，编曲 Anson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Anson Chan。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欧子林 Paula 常在中。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心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真系要恭喜佢啊！ 相信呢个消息，佢全家听到都好开心嘅啫，所以我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家有喜事 ，Celia。 嘿，你讲清楚嘛，人哋有奖，你讲到好似人哋有咗咁样。 苏龙音乐嘅嘉宾啊，有苏丽珊嘅 ，hello， 系啊，我哋送上呢一卷啊，就系、是、啊， 好有气势啊， 嚟啊， 家有喜事 ，Celia， 咁叻 哎呀，你啦呢个， 系啊，即系整个加油喜事真系开心啊嘛， 开心。 系啊，所以咪话一次即系唔系第一次做嘅咧，就会越嚟越玩嘢咯。我会指引 佢玩嘢啲嘅呢个时候，因为 创意， 因为咧平时呢一句咧就难送出嚟噶啦。即系如果无啦啦送句加油喜事 Celia 俾你，咁啲人就话：咦，做咩啊？有喜事近啊？ 系啦。 咁但系今次咧，即系特登送呢一句俾 Celia 咧，都有意思嘅，因为即系啱啱喺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当中，即系 Celia 攞咗一个好好嘅成绩啦，咁所以就终于可以将呢一句送到出嚟啦， 系啊， 耶， 有意思，有意思， 有意思啊，系啊，我见头先笑得几开心都 OK 啊，应该系嘛， 冇谂过， 系冇谂过啊，估唔到你， 估你唔到啊， 我系待住好多呢啲啊，下次之后又会有其他噶啦，咁啊，但系系真系嘅，即系呢个系恭喜，再一次恭喜你攞到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嘅最有前途女新人嘅铜奖啦，咁啊，其实即系。依家呢個獎項或者經過咗即係一年新人自己有冇都話叫消化咗啊？呢一年自己過咗嘅時候感覺係點樣啊？或者呢個獎項對你嚟講啊 ，meaning 除咗嗰日頒獎台上講之外，仲有其他感受咧？ 我覺得其實都過咗一個好夢幻嘅一年啊！我覺得因為好似啊。原來一直喺收埋喺心底入面想做嘅嗰一樣嘢啊，終於都做咗啦！咁然後就經歷咗呢一年新人年咯。咁同埋即係你做新人嘅時候，咁其實就會變咗啊，好似好多 focus 都會喺你嘅身上咁，即係大家又會好期待啊，你每一隻歌出嘅風格係點樣啊？咁對於我自己嚟講，就其實我冇特別覺得係即係因為新人年所以就點點點咁。咁但係即系而家都系一个探索嘅阶段咯，即系所以其实即系出嘅歌嘅风格又好啊，又或者甚至乎喺可能编曲上又或者唱嘅上面，我都系试紧唔同嘅 style 咯。咁我自己都系尽量系想用一个平常心去看待所有嘢嘅，系啦，咁所以就继续努力啦。 会唔会已经即刻同公司讲定啊？即系虽然我都知道今年过咗新人嘅年份噶啦，但系嚟紧呢一年咧，其实我都有打算噶咯。即系会唔会已经开始同公司商量下 upcoming， 即系嚟紧可能喺音乐上会有唔同嘅尝试啊，有唔同发展，即系或者摆咗喺心入边，准备攞出嚟同公司讲咁样。 其實都有喎，我就喺上個月啊，總之就係我都會去，因為我一路有 keep 住作 demo 嗰啲嘅，咁我就間唔時，咁我就會翻公司同佢哋叫做好似 present 一次咁樣，就一次過拎幾首歌翻去俾佢哋聽咁樣。 係， 咁因為其實我哋一開始係揀咗五首歌去做一個 project 嘅，咁所以而家就仲係進行緊第一個 project。 嗯， 咁啱啱出咗第四隻歌，咁而家係做緊第五隻咁樣。 我想知道咧，佢自己帶啲自己 demo 去 present 嘅時候咧，其實之前嗰晚會唔會好緊張，同埋要諗下啲 speech 啊？即係好似有啲以前讀書要 present， 或者甚至乎要整啲 powerpoint， 有冇呢啲咁樣嘅嘢㗎？ powerpoint 又未到嘅，咁但係 係咯，知啊，present 俾邊個睇啫？ 唔知啊， 咩啫？ 要承認啊，有時可能係啊，係啊，九場大龍鳳啊，有啲 pose 送俾大家。咁嗰啲咧，我唔知啊，系啊，系。 但系我都会有少少紧张嘅，因为我会试好多真系好唔同嘅风格嘅，即系真系好唔同譬如我之前做嘅歌，又或者系可能甚至乎系呢个 market 上系都冇乜人做嗰一类嘅嘢，我都会去尝试去做咯。咁所以可能对佢嚟讲，佢哋可能会觉得好奇怪嘅嘢咯。咁但系我个心就会不停咁样喺度谂啦。佢哋即系都听好多 demo 啦，咁所以都应该听好多唔同嘅。奇奇怪怪嘅歌都有聽過嘅，咁我呢啲即係濕濕碎啦，即係安撫自己嘅心靈咁樣咯。咁就去俾佢哋聽咯。 形唔形容到嗰啲係點樣古靈精怪或者天馬行空㗎？ 我有一首咧係同朋友一齊整嘅，咁我就因為咧我之前考咗個 meditation 嘅牌啦，咁然後咧呢個朋友咧都係一個好 spiritual 嘅朋友嚟嘅，咁我哋就好中意嗰啲咩432Hz 嗰啲音樂啦，咁因為覺得嗰啲音樂係可以好治癒到個心靈啊，咁所以就想將嗰啲元素擺咗落去，咁咧其實變咗出嚟之後咧，就好似有一種喺森林入面沐浴嘅感覺。 哦，点解会系谂喺森林里面沐浴 呢？一句由 Celia 讲出嚟，好似特别有啲 个画面特别好睇咯，我会咁样形容咯。吓，点解会有呢种感觉？ 点解会有咁样嘅谂法？ 好 bright 嘅 森林里面沐浴嘅感觉咧？ 有冇啲香港用咩沐浴露啊？咁样 好似啲森林先至嗰啲咧，嗰啲冲凉广告嗰啲咁啊？有冇睇过？可能有啲电影或者有一啲嘅唔知咩 inspire 咗有呢个画面，定系点样出嚟？ 我哋有揾咗一系列嘅 reference 嘅，其实唔系话特登要营造一个森林入边沐浴嘅感觉，但系可能即系嗰啲 reference 可能系用比较多嘅和音啊 ，focal 喺后边垫底啊，或者系用一啲，我又好中意啲水滴落嚟嗰啲声啦，咁又加咗少少环境声落去啊，咁同埋咁你本身432 hertz 嗰啲都系有一种，你唔觉得有一种冲凉嘅感觉嘅咩？即系嗰啲。嗰啲啊，我唔识形容啊， 因为我通常冲凉咧都系会播呢好行嗰啲歌，所以可能我冲凉同你冲凉嗰个画面系有啲唔同嘅咁 样。嗱，我哋现场有四个人投票，边个觉得嗰啲三二一数字冲凉嘅声？三二一举手。 我 冇， 你要 得佢一个， 所以咧，我话 你同事都唔帮你啊。 女神系女神，凡人就系凡人。我哋冲凉咧就系冲凉 ，OK。 神以前都系人，但系因为佢听嗰啲人听唔到嘅嘢，所以变成咗做神。 嗱，咁所以咧，亦都可以， 但系冇啱同错嘅。 预告到俾大家听之后，如果大家听阿 Cecilia 一啲新嘅作品咧，你就会大概幻想到佢冲凉嘅画面系点样样噶啦。 因为通常啲 demo 都系冲凉嘅时候谂出嚟，所以就摆咗嗰样嘢。 咁但系试验完之后，咁公司譬如你 present 完，咁佢哋有冇 feedback 俾你噶？即系嗰一下，定系佢哋会哦，我翻去谂一谂啦，我哋咁样，佢哋有冇噶？会唔会即场就俾 feedback？ 会即场俾噶，所以好紧张噶。咁 你有冇讲呢个概念俾佢哋听啊？当时 冇啊，就系俾佢哋听完之后，我就想听佢即系第一个反应 系 feel 到啲咩？ 系啦，咁佢就呢歌好似唔好啱你唱咁。 咁你有冇补充啊？其实咧，我谂咗个画面个感觉啊，佢系咁样样嘅， 有个 package 嘅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但系佢哋都有讲嘅，佢话佢话嗰首歌好有电影感啊。即系我唔知佢系氹我定系真系觉得好有电影感啦。我自己都觉得好有电影感。 系。咁我翻到去令到你会啊，既然呢只自己可能好中意嘅时候，会想再将佢改良啊，定系话哦放喺度先，跟住之后好啦，我翻去又睇下个脑里面谂到啲咩，创作另一只，睇下一段时间先再翻转头咁样样咧。 佢反而就有 suggest 其实你可以试下卖俾啲，即系可能有啲，譬如啲广告啊，又或者卖俾啲电视剧啊，或者真系卖俾电影啊咁。其实他哋都会需要一啲作曲人噶嘛，咁我又觉得咁都几好喎，咁样，咁因为我哋系咯，至于佢哋就系有另一边就系卖歌嗰边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好似都系一个做作曲人嘅一个开始喎，咁样，我就咁同埋我都觉得咁的而且确系嘅，未必系作嘅每一首歌都啱自己唱噶嘛，咁所以我又觉得咁。我又繼續再 explore 下唔同方向嘅嘢咁樣 咯。我以為會好，即係仲係喺嗰個唔捨得嘅階段，即係嗰啲我自己寫嘅，梗係好想 keep 自己嗰樣。 冇喎，反而有係啊， 因為又可以 keep 住有時間，又再可以諗啲新嘅嘢，我覺得 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係咁。 咁但係 so far 去同公司傾完呢樣嘢，跟住會唔會發現咦係，即係原來慢慢會掌握到一啲乜嘢係啱自己多啲嘅，有啲嘢可能係真係我可以交俾其他人去處理嘅。你有冇開始揾到嗰條路啊？原來呢樣嘢係幾啱自己嘅咁樣。 我覺得開始好似揾到啱自己嘅曲風係點樣樣，因為我之前係會覺得，咁我作出嚟嘅就一定啱我噶啦。咁但係原來唔係噶喎。咁同埋都會掌握多啲，即係譬如即係出，譬如。你要揀一隻歌，真係揀到嗰隻歌去 pluck 嗰隻歌，同埋去真係去做嗰隻歌，其實原來都又唔係話想象中，即係我純粹我自己覺得好聽啦，咁就夠。咁原來都會考慮多啲唔同嘅因素啊，即係例如係到底你嗰隻歌同聽眾 connect 到啊，咁呢樣嘢都好緊要嘛。即係你唔可以係因為你有呢樣嘢想講，你就啦啦啦講曬出嚟，但其實原來人哋接收唔到嘅，咁其實就會變咗一件事就會嘥咗咯。咁所以就即係好似掌握多啲呢一方面嘅嘢咯。 呢個又冇話其實係去到即係 推到第几首歌或者一个边个时期开始已经慢慢理解咗呢一样嘢多啲。但其实一开始已经自己都其实 feel 到知道嗰个同听众受众嘅关系系咁样样嘅，有冇啊？ 我觉得仲系喺一个摸索紧嘅阶段嚟嘅，系啊，因为我觉得即大家喜欢听啲咩歌，其实真系都几难捉 啊， 同埋就系捉唔到嘅， 系啊， 系啊，咁所以所以一路都系。我有時都會問啲同事或者同其他即係可能 artist 傾啊咁樣，咁總之大家都係個方向就係冇，咁既然呢樣嘢你都捉唔到，同埋你掌握唔到，咁不如你就做你自己喜歡嘅嘢咯。咁、所以即係而家都係有靈感就拎起支吉他寫下歌。咁樣一個狀態， 咁我哋話即係考咗個排 meditation 嗰、那個，咁嗰個又係一個咩嘅原因令到你去做咗呢件事咧？係咪即係可能喺有時即係揾靈感或者一個思考嘅時候，我原來呢個狀態幾好啊？定話係唔關課音樂事，真係自己興趣多咧？ 其實係啊，可以係可以係話係自己興趣嘅，因為我之前喺疫情前。我去了美國進修戲劇，咁然後嗰陣時有一堂咧就係要學一啲 body movement， 咁你要去學 movement 嘅時候，你就要先了解你自己嘅身體會話俾你聽啲乜嘢。咁、當上呢堂嘅時候，其實我發現佢就用咗好多 meditation 嘅技巧，咁所以就嗰陣時就開始接觸呢一樣嘢啦。咁由接觸咗呢一樣嘢之後，我就發現哦，當我喺真係去。冥想的时候，原来我是了解多了很多我自己之前一直没有怀疑的东西，即例如例如我去将个 focus 放在譬如我的心这样，那我就发现、哦、原来我是一个很很 sensitive 同埋好感受到人哋嘅感受的一个人的、但有些人不是噶嘛，即有些人是见到人哋痛楚的时候，可能就会哦佢受紧苦、就是完啦，咁但是我可能我就會好澎湃，我就哇佢好慘啊！點解會咁樣嘅？即係一大堆嘢咁樣。咁我覺得了解自己個身體同埋了解自己個一啲情緒好重要，因為好多時即係當你去處理其他嘢嘅時候，你會有好大壓力啊，又或者係處理唔到嘅時候。咁當處理唔到嘅時候，你都要知道點解噶嘛，咁你先至可以。繼續生活下去，咁所以嗰陣就開始咗去學 meditation 呢一樣嘢咯。 係， 而身處喺呢個行業，我深信即係好多朋友仔都會認同係一個幾高壓嘅一個行業嚟嘅，即係不論可能要去做表演，你要去 plan 每一年自己嘅一啲作品、一啲嘅工作，其實都會有好多唔同地方形成嘅壓力。有冇真係開始學習咗meditation 之後，發現自己喺呢啲嘅方面真係放鬆翻啲，個人可以舒服翻少少咁樣樣？ 有啊，即係例如譬如之前頒獎禮上面表演咁樣啦，咁、其實。真係第一次去紅館一個咁大舞台，係好緊張。跟住喺後台嘅時候，我都會用嗰即係可能嗰十幾廿秒嘅時間去做一個好短好短嘅，即係自己做一個叫做呼吸訓練咯。即係你將個 focus 擺翻喺個呼吸度先，即係你唔好諗好多。我一陣間會走音，我一陣間會點點點，好多人望住，即係唔好諗呢啲無謂嘢。總之你就係做好你自己嘅嗰一 part 咯。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都好有用，因為有好多運動員咧，其實佢哋上場比賽之前咧，佢哋自己都會做 meditation 去幫自己去 focus 翻。咁、那個表現其實都真係會好好多。 其實嗰個呼吸訓練係點樣進行噶？即係好簡單就可以隨時隨地都做得到嘅。 隨時隨地都做到噶，就係、是、最緊要你揾一個舒服嘅坐姿或者一個地方啦。咁然後咧就你要放慢你嘅呼吸啦，跟住加深你嘅呼吸啦，同埋你真係將個 focus 擺喺你呼吸度咯。其實你個腦咧可能會飄咗一啲其他嘢入嚟嘅，但係正常嘅，因為你唔去諗佢或者你唔去繼續 elaborate 嗰樣嘢咧，其實嗰樣嘢就會走噶啦。咁所以你只要將個 focus 擺翻喺你呼吸度咧，咁就得噶。 呢、這個下次大家如果好緊張嘅時候，都可以嘗試一個好簡單嘅呼吸嘅 吸深啲， 係 啊，吸深啲。 嗱，

政府發言人話：展望未來，訪港旅遊業同本地消費需求嘅復甦應該繼續有助零售業表現。政府發放消費券亦都將會提供進一步支持。小一統一派位結果將會在今個月7號和8號透過郵遞方式通知家長。今年統一派位共有20355名學童參加，較上年少2500多名學童。至於今年獲派頭三個志願學校的學童共有16688人，計及自行分配學位，整體滿意率達到 91.2%， 比去年的 88.8% 高。教育局會安排學生家長在今個月13號或者14號的不同時段都獲派學校辦理註冊手續。教育局說已經為身處內地或者海外的申請兒童家長作出特別安排，讓他們可以在指定的註冊日期透過授權代表向獲派學校辦理入學註冊手續。發言人提醒家長，若果未能夠在指定日期辦理註冊手續，應該事先與獲派學校的負責人聯絡，否則將會被視為放棄那個學位。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初時局部地區雨勢較大同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微風。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而家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怡安角；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唐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而反方向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德宝花园。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啊，龙尾而家去到屯门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最近喺地盘整亲啊！工商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商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 请你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呀，哦呀，呀呀呀，哦呀呀，手痛，眼红，吹着拍子节奏送进我的躯壳。 加油！ 因为嘉宾咧继续有苏丽珊喺度啦，咁啊呢一 part 咧就会讲呢个新拍台歌啦，一下子就不爱，咁啊我两个咧都会估关呢首歌嘅，然后就交俾你揭晓嘅。 系咁啊，我估先啦，因为我想估嗰样嘢就系头先都听到 Cecilia 讲紧，今年佢打算一个 project 入边系会有五首嘅作品嘅，而今次已经嚟到第四首作品啦，咁我开始慢慢见到。今年嘅作品推出呢，其实都好似係多多少少係个出发点係会係环绕喺自己去话俾樂迷听到底 Cecilia 係一个点嘅人。咁、由最初嘅两首作品不是男孩同埋年轻的舌头婆嘅时候，大家会听到一个比较轻松啲啊，一个活泼啲嘅 Cecilia 先啦。咁然后再去到近期呢两首嘅作品，会听到一个深入少少嘅Cecilia， 咁所以我觉得嗰个铺排系点样咧？我估就系其实系由一个外在慢慢一首歌一首歌咁样转入去你嘅内在，咁样去嘅一个铺排嚟嘅。我估 估埋第五首咯、 第五首应该就好入噶啦，就可以大概系去到呢、一个心口对落啊，然后肚对上啊咁嗰啲 丹田嗰啲位系咪去到 嗰啲位噶啦？就会系啦，咁样样 系啊，即系佢就以成个 project 嘅角度。咁因為我想估咧，我轉一轉嘅，因為頭先聽到你講，即係練習嗰個呼吸嗰一樣嘢咧，我覺得喺呢一首歌可能係喺錄音嘅時候都應該幾幫到手，因為我覺得呢首歌本身就因為佢不斷上上落落啊，甚至乎一啲 key 會有陣時有啲位突然間，咦佢又會跳咗去第二度咁樣，因為好記得有一啲句子係咁樣突然間跳一跳嘅，即係怕寂寞留下伏線嗰句咧，咁、我就覺得，咦咁。啱啱你讲嘅嗰个呼吸方法，可能真系会帮助到喺哦呢一首歌去准备去录嘅时候，点样揾嗰啲呼吸点，帮自己去录音咯。系啊，呢个头先听完你讲嘅时候，我就转一转，系啦，估呢一样嘢嘅。好啦，系啦，好啦，两个估嘅嘢错你啊 Ben 就得噶啦， 冇压力噶，你知我哋两个好超噶嘛， 你都知道我哋噶。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系啱嘅，其实都系几重添嘅，因为喺成个。project 入面我哋本身諗嘅嗰个主题就係要俾大家知道我係一个點樣嘅一个人囉。咁其实我哋係有分唔同嘅程度，即係轻松去到最黑暗嘅嗰个程度。咁即係最轻松嗰首歌就係不是男孩啦，即係最轻快最面层嘅嗰个我啦。咁去到最黑暗呢，其实我哋原先諗嘅咧就係因為個旋律好黑暗咧，就係愛情只是藝術品就好黑暗個旋律。 我都覺得 係。咁但係你話歌詞上咧，有冇話係去到最深入咧？我又覺得藝術品其實未去到最深入，即係反而其實一下子就不愛呢一首歌係更加貼近大家一個日常嘅一個感受多啲咯。係啊，咁其實第五首咧係真係會係最在。即再赤裸啲嘅一個感受嚟嘅， 所以而家第五首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做緊嘅階段嚟㗎啦。 係啊係啊，其實係差唔多錄曬， 都係會係圍繞喺呢個第五首再深入啲嘅時候，會係都係環繞愛情啊，定係會係一啲點樣嘅題材？自己係定立咗未嘅咧？呢樣嘢 係我覺得係關於一個自我探索，都係關於一啲內心少少，情緒上嘅內心少少嘅一個一樣嘢咯， 係自我嘅一啲情緒咁樣。咁但係翻翻嚟今次一下子就不愛啦，一開始就選定咗呢一個關於愛情上嘅題材，同埋都即係我諗好多嘅聽眾好多樂迷會覺得啊都。幾 heavy 嘅呢個題材係，即係呢一種突然間你會發現原來你可以對一個人嘅感覺係可以消磨殆盡咁樣，都幾 heavy 嘅時候，最初點解會想去做一個咁樣嘅題材嘅咧？ 其实一开始揀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哋系听咗 demo 之后就觉得哇好正、啊，咁就即系大家同事啊我啊咁、一听到就喂好啊，咁就揀呢首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咧系我会对于我自己作曲咧就会有一个比较坚持系可能啊嗰、那个。古仔我想怎样，因为我在作曲的时候我已经摆了一些情绪下去嘛。但是反而因为这首歌是徐继宗作曲啦。所以反而在这个时候我就既然即上一首都是我自己决定了题材，不如今次又试下给作词人 去自由发挥一下。所以呢今次就陈永谦即是陈永谦想这个古仔出来咯。但是呢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他交詞之後，我係甚至乎我係 send message 俾佢，我話點解你可以咁犀利，即係好似完全知道我諗緊啲乜嘢咁。因為其實我唔係同佢係真係話好 close 好 close， 咁但係佢就可以寫到一個咁深入嘅一個了解咯。咁我覺得好犀利，因為其實呢一首歌雖然係講話兩個人分開，但係其實我唔係想做一個受害者，或者我唔係想博你可憐嘅一個角色咯。即係反而係當我知道呢段關係係已經行到落去嘅時候，其實我係應該要狠心啲行開咯。 咁嗰時話聽到徐繼宗呢個 demo 嘅時候，你啊同事嗰啲都好中意，你會唔會形容到嗰陣時咁喜歡嘅原因係在於一啲咩位置㗎？你記唔記得？ 是一个感觉咯， 是 啊，即其实是会觉得呢一首歌是越听越好听嘅歌 ，melody 同埋上口咁样， 系啊，同埋我觉得是好有即以前嗰种即以前听一啲失恋歌咧，你会想一路听一路听一路，即直头系觉得佢可以帮你讲嘢嘅嗰一种感觉咯。 我想好奇一下以前 Cecilia 是会听一些什么失恋歌，我深信这些是大家都会很有共鸣的。 我一个上一个那些是不是不容易啊？ 有啊，心淡啊， 有16号爱 人啊，16号爱人啊， 即是有那种感觉在那里，会觉得 是啊， 即是觉得哦，这首歌做了出来，对于可能其他听的人来说，就好像当年你听那些歌那样，会觉得是 啊，因为其实那些歌是很重要的，即是当你在失恋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可以依靠啲乜嘢，咁你听嗰啲歌其实就系帮你释放咗好多情绪啊，同埋你当你听咗歌手去帮你唱咗嗰啲感受出嚟，你就会觉得哇系啊，我都系咁， 好正啊，系啊， 而你而家就系可以帮人哋唱呢个感受出嚟嗰个人啦，咁 咁变咗去即系收到陈明谦呢份词嘅时候，你要去叫做消化佢，然后去 plan OK 准备去录音嘅话，咁嗰个过程嘅功夫系咪都会同监制周成汉一齐去啊？定话哦，其实都自己做咗一啲准备，然后再去录音嘅时候，去到现场先再同佢倾啊咁样样嘅系有冇啊？ 其实系因为嗰个准备嘅过程系好长嘅，系。我想有成四五个月了都。因为那阵咁啱我中了 COVID。 是。 咁然后我中了 COVID 之后呢，就到唔知周上 Randy 佢就要唔知飞边度咁样。咁总之就係嗰一期呢，就係一系就我唔得，一系就佢唔得咁样。咁变咗就係首編曲出咗嚟之后都隔咗成好几个月之后，我哋先系真系录呢一首歌嘅。咁因为又呢首歌其实系好难唱啦，因为好低音，即系个 range 太阔。咁所以我都上堂上咗好耐去学呢一首歌到底点样唱咯。系啊，咁但系好好嘅一样嘢就系、是、Randy 佢哋录完之后，佢哋就话：哇，你都真系唱得好咗好多。咁我就觉得好开心咯，即系原来是会听得出噶咁样咯。 系咁佢学嘅过程系咪好即系叫做即系逐句逐句咁样？老师同你去分析，跟住无论技巧上定系情感上咁样，系即系成首歌咁样由头到尾咁样去慢慢练、慢慢练咁样噶、那个过程系。 如果系去学嘅咧，就多数都系学技巧上嘅、即系你点样去即系边一个位置发嗰个声，又或者系点样去 點樣去唱嗰一隻字出嚟會好聽啲啊？咁樣咁當即係練到啊，你有咗個 muscle memory 啦，你都大概知道係點樣唱之後，真係去入錄音室嘅時候，先至將啲情感擺落去咯。 係 係啊。 嗯，咁去學嘅時候喺技巧上嗰個階段有冇話哦？呢一首歌難度位係你自己覺得係邊啲位置其實係比較高啲嘅？ 我覺得低音好難唱。因為很容易就會一係就會 crack 咗，一係就你去唔到嗰個音啦，同埋你會好夾住落去 係 嗰個低音位。咁同埋即係最低音嗰個位同埋最高音嗰個位，我都覺得好難 reach 到啊。因為最高音嗰個位就係你又唔可以好尖咁樣去放佢出嚟啊，即係都係一啲技巧上嘅嘢咯。咁我就覺得啊，咁其實去上堂都幫到我好多，同埋我覺得呢一首歌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我覺得要唱到嗰種倔強出嚟，即係因為其實你可以好慘好慘咁樣去唱呢一隻歌噶嘛，咁但係我覺得我唔想用一個我要你同情我嘅嗰一個方法去唱出嚟咯，咁所以即係當面對緊呢一樣，其實係一樣好傷心嘅事嚟噶，即係。兩個人不再愛對方要分開，同埋其實你經歷咗嗰樣嘢都係好傷心啦。即係例如係你睇完佢嘅手機之後，哇！嗰一下即係簡直係天崩地裂，發現咗一啲嘢。咁當你真係面對完嗰樣嘢之後，我應該點樣去處理大家嘅關係？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呢一個情感點樣擺落去，我覺得都是一個挑戰。 好老實講，這一類型的作品是不是你會覺得即是難的位置是在於，即因為很多很容易呢，我們例如去唱 K 唱這些很慘的歌呢，去啲感情來啦，啡出去啦，哇咁好慘啊，咁樣就好正常就會咁樣去咗㗎啦嘛。但其實要反而要將嗰份嘅哇心中嗰份冤屈你要收住一路擺喺個心入面，唔可以一下子咁樣釋放出嚟，其實係咪難仲難啲呢？反而呢樣嘢係。 我覺得都係啊，因為你去宇宙大爆發嘅時候其實係即係好爽嘅件事係。 佢炸咗成個世界咁嗰啲嚟㗎。 咁但係其實出到嚟又好似未必係最好聽囉，因為我哋都有試過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所以我同 Randy 都有去研究呢一樣嘢，就係、是、啊，你去嗰個爆發嘅程度爆發到去邊度呢，即係可能我最尾就係、是、其實我係未必係去到十成咁樣囉，即係可能係會唔會係七成又或者係八成就會係一個最好嘅表達呢， 係 咁樣。 哦，順便會唔會係問埋係啊，如果一個 scenario 係你身上面發生，你又會係點樣嘅反應？你係咪會爆十成？有冇 真實當中嘅事先？ 假設好似MB 咁嘅情節，可能要睇一個電話咁樣，呢啲喺你自己身上，你又會唔會你嘅處理又係點樣樣咧？會唔會係好似真係而家 MB 見到嘅嗰種，即係嗰啲哇個電話好引誘，好似又好想睇，跟住又係啦，係咪又講唔講咧咁樣？ 我又反而冇同 Randy 傾呢啲，但反而有同 MV 導演傾呢一啲咯。 係 啊，咁點解要揾佢去拍呢個 MV 咧？就係、是、試完就係、是、我，總之我哋有一日就一齊食飯咁樣樣啦。咁然後就話即係我就話啊，我覺得我呢一個 MV 應該要係一個好抽心嘅 MV 啊、因為呢一啲情節其實係即係真係可能。好多人都有經歷過，而其實係都係一啲好傷痛嘅回憶咯。即係你咁我就同佢分享過，分享咗啊，我都有試過點點點點點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我而家喺 MV 入面嘅表現，其實都係一個冇咁唔係好歇斯底里嘅一個反應嚟嘅。即係冇發曬癲話衝埋去打佢呢樣嗰樣嗰啲冇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啊，其實好似咁樣嘅表現就更加 表達到首歌想講嘅嘢多啲咯。 嗯， 係啊。 咁現實中，你會唔會對嗰個另一半嘅電話係有一種按耐不住嘅好奇？ 即係可以見到隻魔戒，我好想帶佢上手，但係又知道唔可以帶上手。 定係呢個階段可能係以前就係嗰啲會有，而家已經冇咗咧。 而家我真係冇。 係，但有冇曾經出現過一個咁嘅階段，真係會對另一半嘅電話硬係覺得好似潘朵拉的盒子，或者好似 MV 裏面佢係一個黑房，一打開啲光就漏出嚟㗎啦，好多秘密。 定是從來你都在這方面你都提得很開， 都 很 信任 的。 你是哪一種的女朋友呢？ 我以前有試過的，即是小過一點的時候，但是這樣糟糕，即是一看就 就出事了， 即是一看就 一定會有一些令你不開心的東西的。所以我就覺得即你看得即你看得多呢，跟著個人你都會覺得唉，其實如果看了都會不開心，不如如果我信他就不如我信到底啦。同埋都真係講真嘅，咁如果你都唔信你嘅另一半，咁其實你哋係行唔得耐㗎喎。咁當你哋都行唔得耐嘅時候，咁不如你哋就唔好一齊啦。我就覺得如果你哋要喺一齊嘅話，咁其實就你不如信佢啦。 係 咁樣囉。 八卦下你個接受程度先，即係假設，因為唔同人有唔同反應㗎嘛，即係每個人見到嗰啲 message， 有啲真係一見到就一定知道係嬲㗎啦。 例如 follow 咗 IG 靚女咁。係 啦，例如 follow IG 靚女，嬲唔嬲先呢樣嘢？ 睇佢識唔識佢囉。 如果識嘅， 識嘅 OK 嘅。 唔識嘅， 唔識嘅淨係 follow。 唔識嘅，我就會問佢點解 follow 佢咯。 因為想留意，因為想留意佢嘅最新動向。 點解留意最新動向？ 呢條問題， 我以為係識反而 係咯。 危險啲喎， 因為你睇下啫嘛。 係啦，因為如果識嘅話就可以傾偈，甚至乎有隻狗出嚟食個飯。但唔識就只係一個好似 fans 同埋偶像嘅關係。 即係你知道佢哋係有個距離喺度。 係 唔識到點先？即係唔識到 陌生嘅完全陌 生嘅。或者我突然之間喺個放大鏡見到啊幾靚喎 ，follow 佢先咁樣嗰只。 咁睇下佢係咩類型嘅，即係如果我都有去，即係我都會及下呢個女仔嘅， 咁就 OK 一齊及。 哦， 有邊啲類型你唔 OK 啊？咁 嚇嗰啲 好性感嘅 哦。咁如果健康性感，夏天又日沙灘， 性感係冇健唔健康呢樣嘢㗎，喺女仔嘅角度入邊 OK。 好啦，即係呢個係第一陣啦，跟住另一陣係如果同另一個。叫做異性會唔係淨係喺社交平台 follow， 淨係即係可能會 send message 嘅話，好友好嘅 send message， 你又得唔得咧？ 友好都 OK 嘅， 係。 但係點即係 今日有冇食飯啦？唔好餓親喎，咁樣 係咪呢啲就過分啦？呢啲係嘛？ 使乜你關心咗我關心佢咪得咯？ 喂，我講完出嚟都有啲心虛， 係 都啱嘅，都啱嘅， 我想到一個情況，呢個是我朋友身上發生的，看看你覺得怎樣。就是他呢有一個 message 的對象，個名字是男仔來的，但實質是女仔。 什麼 即譬如 send message 的對象，他入個名字叫做小強咁啦，但其實 他 是一個 女 仔來的。咁但佢啲， 咁就已經要 嬲啦。咁佢啲 message 就唔係真係好曖昧，不過係因為驚女朋友誤會，所以呢、 哦、 就費事彈啲 preview 出嚟，即其實 friendly。呢個係我朋友真實發生嘅。如果呢個情況在你身上會點啦？ 咁但係佢哋真係 friend 嚟㗎。 佢哋係 friend 嘅，即係玩，即係識咗好多年啊，即係出嚟玩攬頭攬頸嗰啲，但係真係冇嘢嘅。但係就係因為驚另一半女朋友會誤會，咁有時點你傾開偈，夜晚 send 個 message 出嚟，驚女朋友誤會，咁索性將佢改咗做個男仔名啦。 哦，但係呢個有啲漏洞，咁點解佢無啦啦要？改名先，佢系咪身有屎先？ 唔系呢个系佢识呢个女朋友啱啱识嘅时候就转名咯，因为佢以前有一个女朋友已经系因为呢件事 哦 OK 咗，咁、所以当佢识一个新嘅女朋友嘅时候， 佢又好惊啦。 系啦，咁唉算啦，我索性改咗佢个名啦， 即系费事烦， 费事烦系啦。咁但系有一日就系俾嗰个新嘅现任女朋友发现到啦，咁佢尝试咁解释，咁当然都系唔接受啦， 梗系啦。 系啊，所以我就又睇下你会睇点样啊呢、這个。 我會覺得即如果我是他女朋友的話，我會覺得即點解你會將上一段的感情的一些不開心的嘢帶落嚟先啦？首先，即咁你係因為你你唔信任我你唔信任我會信任你，所以你先會咁樣做嘛。咁但係即如果你同我講咗話啊。其實我同佢係真係堅係 friend 嘅，咁我介紹俾你認識啦，不如咁其實見咗面之後，可能係 大家係啊，咁大家一齊 friend 一齊食飯，即係可能係會有一個更好的溝通咯。 哦，明白事你啊，明白事你啊，呢啲好啊， 好啊，呢、這個好女仔，好 女仔，明白事你呢啲係啦。 下次你同你個 friend 講揾個新嘅，都要揾個類似咁樣樣嘅性格啊嘛。 佢單身嘅時候，我叫佢嚟揾你啊。我先有個女仔咧，好明白事 你。 你 唔好咁樣害 Cecilia 啦，好嘛？ 我有啲朋友可以介紹嘅，我有明白事你嘅朋友可以介紹俾佢。 所以咧就係頭先開始都有講啊，即係呢會有五首歌嘅一個 project 裏邊嚟到第四首啦。咁啊呢一首咧亦都又再深入咗啲啦。咁啊下一首咧就係會再去再深入啲。咁到時會係點樣咧？咁我哋就期待啦。咁啊今日多謝李尚同我介紹你呢首新歌，謝謝你啊 ！Thank you。 首是苏丽珊之前的派头作品，自己也有份参与创作的歌曲。爱情只是艺术品。